叶修在这儿和方瑞侃侃而谈，对面的方瑞到底什么心情不可知，但叶修身旁陈果已经石化很久了。直至此时，叶修这句话后，对面方瑞迟迟没有回应，他也才回过神来。怎么回事啊，方瑞？陈果立即就发问了：“你之前不是还说方瑞不可能吗？一个玩盗贼的方瑞是不可能。” 但如果是这样转型气功师的话，还是有可能的。叶修说：“为什么？”陈国不明白。“因为盗贼比气功师要贵。”叶修说。“只是这样吗？”陈国略疑惑。“海无量星星是550万拿下的，对于一个全明星角色来说，这价相当低廉。鬼迷神医没有这么落魄，价格降到1000多万问题不大，这么一比较。” 相差确实挺大，不过除此之外，方瑞的转会费和工资也让星星压力很大，不找魏琛动那1800万似乎绝无可能了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现在能说动他才是关键。叶修说：“方瑞转气功师，真的可以吗？”其实我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，但郭阳、宋晓都拒绝了我们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 选择一些风险较大的方案了。除了方瑞，还有什么风险较大的方案？相对而言，看起来不合适的，或是实力较逊的选择，就是风险较大的。啊，他回消息了。这时，聊天窗闪出一行字：“陈果忙叫。”叶修一看，方瑞回了4个字：“你接着说。”猥琐。 叶修先狠狠回复鄙视了一下，这家伙干脆就不和叶修对话，静听叶修还有什么说辞。不过这已经算是个不错的信号，愿意听说明他心中并不完全抗拒，并不觉得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他所需要的就是更有说服力的内容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总冠军还不够你追求的吗？叶修说。 坦白说，现在有谁会相信你们星星能拿总冠军啊？方瑞回道。不过考虑到叶修的风格，连忙又追加一句：“除了你们星星呢？相信就有用嘛。那么，你相信你能拿到总冠军吗？”叶修问。“我当然可以，我相信。”猥琐大师方瑞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得异常坚决，但是完了忽然发现这有可能是个语言小陷阱。 连忙又补充：“但我现在还无法相信这会在星星取得。你相信你会得冠军，但貌似你还没有得过。我也相信我会得冠军。后来我得了3个，这样看来还是我的相信比较有说服力啊。我现在比较相信星星，你呢？”方瑞顿时吐了血：“什么语言小陷阱，低端呢？ 人是用实实在在的3个冠军奖杯击碎您那只是为了相信而相信的自信心，只不过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啊，并不能显得星星就多有说服力，自己实在不该在这儿上和人扯皮呢。”结果这时叶修反问了他一下：“其实我一直想知道，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星星不可能拿冠军？因为。” 方瑞敲下了2个字，结果发现他说不下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一支战队的实力主要就是两方面：选手、角色。选手星星有叶修，有苏沐橙，如果再加他方瑞一个，还有一堆潜力已被外界关注的新人，这样的阵容没理由还觉得很弱吧？再说角色，角色当前是弱点。 但是叶修刚刚也已经说了，只要撑过前期，在冲顶的高端提升上，他们反倒有优势。这点方瑞知道他指的什么，因为75级大更新以来，神之领域的野兔 BOSS 争夺职业选手多有涉足，他清楚星星在这儿上力压了所有工会，也就是所有战队。升75级装备，星星的材料还真是最富足的。 但是，角色实力可并不是简单拿材料多少就能衡量的。技术部的能力、角色的技能点，而且就算说材料储备， 星心也只是在后期高端材料上相对富足，前期他们反倒是匮乏的。在这一方面，星心摆下的是个迷惑性挺强的局面，乍一看似乎真的角色也不是问题，但是经不起细琢磨呀。方瑞显然就是仔细琢磨了一番，这才开始回答叶修的问题。 星心现在选手方面，除去你和苏沐橙，都是新人新秀，不稳定性是显然的。新人确实会有不稳定性，但你也不要忽视新人的可成长性，尤其是一些有天赋的新人。 叶修说， 角色方面，在高级材料上你们这一年来都是没有少抢，可是相对低端的材料你们足够吗？ 低端材料取得相对容易，我们在各分区都已经建立工会在储备，就算真有急缺的，这部分材料也不至于难倒人嘛，走交易市场很容易解燃眉之急。 叶修说， 一次两次还行，频繁靠交易，星星有这样的财力吗？ 只有频繁的操作失败才会有过多的耗材，但是很遗憾，星星专程聘请了前加时技术部的核心，他的才华和经验将帮助我们将耗材降到最低。 方瑞一看，这下好，连技术部实力的疑惑这家伙也一次性回答了。 技能点呢？你们的角色的技能点怎么样？ 宇宙第一。 叶修说，你妈直接宇宙了。方瑞就是想吐槽来个我还啥啥第一的句式都不能，实在没有比宇宙更宽广的境界了，但是这话也得他信呢。结果不等方瑞想到吐槽的方法，叶修已经甩了张截图给他。 PS 的吧？ 方瑞惊叫。截图是一个角色的技能树，在已使用技能点的统计位置那儿，一个霸气侧漏的5500闪闪发光。5500点，在75级的大背景下，这意味着是满技能点，这岂不是要比轮回战队还要可怕？ 切，我至于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吗？ 叶修不屑地回答。 还有其他角色吗？ 方瑞说， 和我们签合同，再来个保密协议就给你看。 那你就随便说说其他角色都是什么水准。 差不多都这样，5400那是低的，在星星一辈子抬不起头的角色。 叶修说。方瑞继续震惊中，5400，他在呼啸的鬼迷神移，现在才5355啊，这还是在刚刚结束的百鬼夜行活动中运气拿到两本20点技能书的结果。就这样，结果就只是在一个星星连头都没资格抬的角色吗？ 现在知道我们星星的厉害了吧？这些可都是机密，本来不该告诉你的。 方瑞还在对技能点的震惊中没醒过来。 好，既然星星各方面都这么有潜力，那么我很奇怪，为什么不直接连鬼迷神医一起收购了，让我来用呢？ 嘿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 叶修说， 希望没难住你。 废话，这要是难住我，这样做岂不是变得毫无理由了？ 叶修说， 理由是没钱。 除了吐血的表情，方瑞还能发什么呢？ 没钱是原因之一，如果资金充裕，打包你和鬼迷神移是我们会考虑的方案之一，但是也只是会考虑。星星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猥琐的盗贼，需要更有深度的战术分析和研究，但是一个气功师在有选择的情况我是绝不会错过的，所以我们抢下了海无量，现在担负找你转型这样的风险。 因为之前的气功师选手都拒绝你们了吧？ 是啊，选择他们是为了稳妥，但如果是你，或许又会有其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可成长性。 合着你把我当新人用啊？ 星星这一赛季成长将贯穿始终，无论是选手还是角色，这会是不稳定的因素，但也会是我们的利器，而你的转型恰好也可以和这种节奏同步，我们将不断地涌现出新内容，一次又一次地带给大家惊喜，出其不意。哎， 你不喜欢这四个字吗？ 方瑞当然喜欢，而且十分喜欢，因为出其不意这四个字道尽了猥琐流的奥义。 我们将在出其不意中取得一个又一个出其不意的胜利，你呢，要不要出其不意的转个型？这才真正够猥琐啊。 我， 方瑞似乎在进行着最后的思考。 来星星看一看再说。 他终于做出最终的结论。 欢迎。 叶修没有太遗憾，转会是大事，是选手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抉择，更何况还有转型这样的杀招。转型要成了，那是一次突破，转型如果不成，那狼狈不说，就怕再转回原职业发现也再找不回感觉，那可算是真的功力被废了。如此大事，叶修并不期待对方能在临时聊天窗里就做出决定，真能如此洒脱交付人生的唯有包子。叶修当然从不希望人人都像包子似的。 你真说动他了？ 这样的结果让陈果也挺震惊。 哎，不只是说动他了，我连自己都说动了。 叶修说。 怎么？我忽然觉得让方瑞转型这个方案真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决定。 你只是喜欢这个方案的猥琐吧？ 不不，我们这支队伍欠缺还有很多，想取得逆天的成绩就应该出奇兵，稳妥的道路我们以后慢慢走，这次我们先搏他一把。 叶修说。